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n our way, will you and me? 北京时间的早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烟。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年励志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啊，不过啊，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哈。咱们从这个2018年开始啊，北京青年广播将会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重磅推出这档青年广播头牌节目《青年说》。 哎，没错。这个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因为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啊，下面就可以跟我们打字进行互动了。另外一种这个观看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今年全新的2018年的新青年说的节目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话不多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啊，要来分享给大家。先说第一条，北大渐冻症女博士去世，患病期间听完60多本书。 第二条，网红教师就误报西南大学致歉，校方说不回应不原谅。 NASA 公布2018年任务清单，美国宇航员将重返地球。 四，国家旅游局推出厕所导航，可一键获取景区介绍。 五，北京将开放首批无人车测试道路。 六，支付宝公布用户年度个人账单引风波。 七，星战八上映致敬莱雅公主。 八，2018年央视开年巨制文化类节目《信中国》即将推出。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跟大家一一来说一说今天的新鲜资讯。 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请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 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今天的活力最前沿有什么样的新鲜消息。先说第一条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可能跟我们身边好多的人都有关系啊。这个说苹果更换电池政策导致库存短缺，换电池要等几个星期。哇，这事儿真的有点儿好玩了哈。 没错啊，就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苹果呢，就是电池这个性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它这个更换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对啊，这个苹果此前就承认啊，这个故意降低了部分 iPhone 的性能，以防止某些老型号的 iPhone 由于电池老化突然关机。这个消息在曝光之后呢，引发了用户的愤怒。随后呢，苹果就宣布将某些型号的 iPhone 的电池更换价格从79美元下降至29美元。苹果的这个官网也显示呢，如果将 iPhone 直接寄回该公司更换电池，那么需要等到5到9个工作日才能拿回手机。然而目前并不清楚有多少人寄出了自己的 iPhone， 以及这是否导致了更长的等待时间。哎呀，我的天哪， 仿佛有一种遥遥无期的感觉哈。 哎，真的呀、啊，要说这个苹果手机啊，现在这它的这个普及度应该说，不减当年苹果4刚刚出现的时候，到现在 iPhone X 还有8的出现、虽然说没有像之前的热度那么的高了、但是现在还是有好多人这个果粉上身嘛，对吧、还是有那么多的苹果手机的忠实爱好者。但是苹果一直 反正我是觉得啊，它每一次升级系统之后，我的手机就慢了一点，升级一次系统手机慢一点，升级一次系统手机慢一点，然后升级到现在啊，终于引发了广大用户的愤怒。 对，有引发了广大用户的不满，但是我们也希望呢，苹果公司能够尽快的来这个缩短我们更换电池的时间，尽量的去减少我们这个使用用户的麻烦。 嗯，好，一句话呢叫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干嘛呀。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新闻，北大渐冻症女博士去世，患病期间听完了60多本书，60多本书啊，还真是蛮多的哈。1月4号，北大女博士娄涛在咸丰老家病逝。几个月前，饱受渐冻症折磨的娄涛曾在病床上留下遗言：凡能救命的尽管用。他希望能够将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将头颅留给医学做研究。娄涛的遗言曾经感动了整个中国，不过最终呢，他还是未能如愿。娄涛的家长向媒体表示，器官不符合捐献条件，摘取器官不合时机，捐献未能成功。虽然这个结果呢是捐献的这个结果显示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娄涛的这种敢于奉献的精神还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非常让人佩服。 没错，自从得知这个检查结果之后呢，娄涛也就一直显得非常的平静，反而经常能够安慰父母。一直到了2016年6月，娄涛的四肢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生活起居呢已经全部要靠父母来照顾。5个月后呢，娄涛已经全身瘫痪，呼吸困难，但是在这期间呢，娄涛靠着有声读物在病床上听完了60多本书的内容。其实这个北大渐冻症的女博士呢，之前也一直是在微博上，应该是占据了一段热门的期间的、这个、 对，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她每一刻的这样在生前的每一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动态和信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相信在她这个生前的这个最后一段时间，书中的这些营养也在滋养着她，陪伴他走过这段时间。 对，没错，其实他的这种精神呢也是需要我们现在很多的广大的年轻朋友，还有现在的在校大学生的朋友啊，需要我们去多多学习的。你看一个已经患有渐冻症的一个女生，能在患病期间强忍着病痛，四肢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还能听完了60多本书的这个这种可贵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啊。 说 下面这条新闻呢，讲的是一个长途国际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长途可真够长的了。 没错啊，一个小伙骑行了16000公里丈量世界，途经16国，历时360天。 说这个今年27岁的袁江磊是浙江奉化人啊，在2014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毕业之后呢，袁江磊参加了学校派驻非洲贝宁孔子学院支教活动的选拔，前往西非传播中国文化。他说呀，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正好可以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袁江磊告诉记者，在这个孔子学院支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而贝宁呢是他第一份工作的目的地。在2017年的9月呢，袁江磊终于回到了家乡奉化，结束了一路的骑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袁江磊打算再赴贝宁。火的家伙， 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令人羡慕哈！突然呢，就是能够环游世界，而且用骑行的这种方式，充满着无限的冒险精神。大佐，你有没有想尝试一下？ 我骑行的话，你想一想，他这16000公里丈量世界，360天，一年的时间骑自行车啊，那可是。 对呀， 从西非骑回来， 风吹日晒的， 中间还得在船上。我的天哪！哇，这 冒险精神特别值得让人 钦佩，这真的挺不容易的啊。但是这也是应该好多人都挺羡慕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你是能去大草原上工作，能看看那些草原上的斑马呀、羚羊啊，对吧？ 没错，而且他途经了16国， 对呀、 他可以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地域的这样的一种热情， 骑车还能锻炼身体， 对，特别好。 你像我这个每天早上从东五环骑到东二环都累 的，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累得不行不行的了，你还让我骑个16国，我寻思倒在路中间了，我告诉你。哎，说完这条，咱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说这个，网红教师就误报西南大学致歉，校方说不回应不原谅。 近日呢，网红老师张雪峰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这个广泛的争议啊。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呢，他在一次演讲当中对西南大学出言调侃，并疑似号召学生们不要报考西南大学。这件事情一经推出啊，大量的网友因此呢要求这个张雪峰向西南大学师生道歉。那么在1月3号的时候呢，张雪峰在私人的微博当中也公开发文表示道歉。第二天，西南大学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表示，道歉信已经看到了，但是目前呢，学校对此事希望进行冷处理，对张雪峰的行为也不会因为道歉信而原谅。 哼，怎么能你说完我之后我就这么轻易的原谅你啊？ 没错，他这个也是一个表示了一个态度嘛。 哎，对， 不回应不原谅。 对，其实西南大学的这种态度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是张雪峰老师之前嘛也特别火，毕竟在这个考研上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之后也上了好多好多的综艺，但是他在之后，他在现在的这种感觉跟之前那种完完全全就是一心想让学子们去考研的那种精神状态已经有点不大一样了。 嗯， 就是现在有点过于浮夸，或者是过于浮于表面的形式，表演痕迹太重了。 嗯， 他之前的那种就是让大家去考研啊，怎么说这个考上研究生能改变一生命运啊，怎么怎么之类的，这些话确实当时他能感动好多好多的人，也能带动好多的人去考研。但是现在你说在那么样一个公众场合，而且他在说就是对这个希望大家不要报考西南大学这句话之前，还在镜头面前调侃了一下，说我下边说这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录，也千万不要发到网上。 这不就是这个 此地无银三百两， 无银三百两，然后暗中告诉大家此地应该需要小本本来记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在侧面反映，就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舆论当中越来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谨言慎行 没错， 不能够随意的发表自己的言论，要在自己说出每一句话之前呢都要仔细的琢磨这句话说出之后会对这个学校啊，或者对自身，或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的作用。 你想想，一个作为老师的人为人师表，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下面做了好多好多想要去考这些大学的学生们，你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你说你让西南大学怎么做，你让其他学校怎么看你，你让其他的想去报考你研究生班的同学们怎么做。反正我觉得西南大学的这种不接受也不原谅的态度 可以被理解 的， 对，没错。好，那咱们再来看看下一条新闻啊。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通过视频公布了2018年的任务清单，第一件大事呢就是2018年5月发射洞察号无人着陆探测器，探测触角呢将深入火星内部。第二件大事呢是通过美国的商业公司将宇航员从美国本土送上太空。 这个任务清单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签署的太空政策一号指令遥相呼应。这一指令呢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将前往火星。特朗普表示呢，这将是1972年以来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重要一步，将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利用。 哇，听完这条新闻就让瞬间让我想起来 要回月球了， 要回月球了，然后又让我想起一部之前那个，好莱坞上映的一部热影，热映的一个这个电影《 火星救援》。 火星救援，对，这个在这火星上面，这个人类进行这土豆的繁殖啊，然后白菜啊什么的，就是历历在目。 对，其实，对太空的探索一直是人类一直以来的一大愿望和想法嘛。之前，中国不也是向月球发送了这个嫦娥的卫星，还有那个就是探月车嘛。现在应该也在月球上 进行了他们的工作。 拍拍照片什么之类的。当然也希望啊，这个中国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宇航员派到月球上面去啊，让我们看看这个嫦娥之前的月宫，看看嫦娥上面到底有没有那棵树，树底下有没有那兔子， 对，有没有那小兔子， 这么可爱的一只 小兔子，希望有这样一天的到来。 对，没错啊，这个早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早餐了呢？那么一首不吃早餐也是一件嘻哈的事儿，送给各位。

as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说年轻人的事儿，论年轻时代的理儿， 没错，欢迎大家， 差点忘了，天哪， 回来、 啊。嗯，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楚烟。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今天活力最前沿有哪些前沿信息需要和大家分享。 哎，没错啊，接下来说咱们的今天的资讯啊，说这个国家旅游局推出了厕所导航，可一键获取景区介绍。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和鼓掌的发展、啊。 终于有厕所导航。 没错，我觉得现在也到这个年底了，可能有很多家庭和朋友们希望能够去这个景区旅游。 嗯， 但是呢，我就发现啊，很多情况，很多人向我说，去景区旅游就特别大的一个就是障碍吧。 嗯， 就是经常找不到厕所。 嗯，对。 而且呢，餐厅啊，还有一些服务社区啊，特别难找，就需要各种问人、或者看指示牌才可以找到。 对，要么就是排队排好长时间这种的。 嗯， 啊，说这个新华社北京1月5号电的国家旅游局5号。推出了全国全域旅游全信息服务系统，该系统呢是一个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借助高德地图数据和精确的定位实现全域旅游厕所导航啊，这也是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游品质，优化体验优化旅游体验，创新旅游信息服务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 嗯，那具体这个怎么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据了解呢，游客只需要点击最新版的高德地图首页右侧的全域旅游按钮即可进入该系统，可以查看附近的这个景区厕所和社会厕所等等。点击某一景区之后呢，用户不仅可以一键获取景区介绍、周边服务、投诉资讯等消息，还可以在智慧景区的服务当中查找到卫生间、餐饮和商店等等，非常全能的一个这个全域旅游服务的一个功能。 哎，没错啊，其实这项功能推出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厕所这项查询服务真的要比这个比如说像当然也不是说好吃的这些不重要啊，这个当然好吃的也非常重要，但是你比如说你去旅游景区玩的话、这个当地的饭店肯定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小贵，对吧？ 对。 但是你要走那么一大圈，你就比如说咱们拿那个避暑山庄为例，对，那么大一个地方，对吧？但是我在里面玩的时候，真的能看到了一个两个卫生间，然后而且还是门口站满了那种长队，我还得问好多个那种志愿者，我才能找到。 没错，主要就是不好找。 对，因为他在手机地图里边根本 没有显示，他这位置太小了。 外加上谁在旅游景区里边，我会拿起手机导航来去导 专门去找一 个 厕所。 对， 但是现在就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属于一键智能就能够找到这个厕所，为大家的这个景区旅行呢又增添了一份方便和活力。 对，没错，还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去查找和观看一下这旅游景区的介绍啊、周边服务啊，还能投诉咨询等等，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啊。这个希望这种越来越方便的便民服务和措施呢，快点出台吧。 多多出台，多多益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最近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呢。1月5号，北京智通智能交通产业联盟秘书长吴琼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北京将开放首批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但尚未最终确定在哪个区限，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没错， 在商量当中。 在1月之前呢，北京出台了中国首个自动驾驶路测新规啊，就是一个叫做试行意见，另外一条也叫做实施准则，两个文件呢规范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相关情况。 打扣打扣。 哎，真的啊，这个无人车测试道路的开放，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既然车都已经开始在道路上测试了，是不是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能真正驾驶到这个无人车了呢？ 无人车了，对呀、啊，因为我想这个，你看无人车它进行这个。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车辆的监测嘛，就是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无人车行驶在这个奔驰在马路上面。 对，这个无人的公交是吧？就一条道，无人的小汽车一条道，无人的自行车 一条道。 算， 讲 自行车怎么自行车怎么一条道啊？ 主要是自行车怎么无人呢？对不对？ 无人呢？对不对？ 对。 哎，真的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今天早上还发现一事儿。 嗯， 在这个电台门口的一个公交站上，上面有一个。手机品牌的广告， 嗯， 说呢，这个苹果的手机不是有一个功能叫做 Siri 嘛， 嗯， 啊，然后三星的手机好像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名称，就怎么规定它的那个智能的 AI 系统， 嗯， 然后我今儿就看到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广告，就写的就是说，学习型 AI 陪伴在您的身边。 就是学习智能机器人呗。 对，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吓了一跳。 嗯， 什么叫做学习型 AI？ 就是它能在原有的系统之上去学习你教给它的东西，或者是说去学习你的搜索和操作方式。 嗯。全智能化， 对啊， 非常科技感， 对啊，不觉得很可怕吗？ 非常可怕啊，确实是一种技术革新。你说到这个科技，嗯， 但也是一种对技术革新嘛。这个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种 AI 系统啊，还有这种无人的汽车，无人汽车它不也算是一种 AI 系统吗？ 嗯、 因为它要去探测这个身边的路况啊，去看前面有没有人啊，是不是在安全驾驶范围之内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也是 科技的发展嘛。 嗯别样的智能的驾驶，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科技啊，我想起来之前呢，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家居博览会。 嗯、 现在呢，咱们不说全媒体融媒体时代嘛，各种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个人类自媒体已经不算是最新颖的概念了。 就是， 家居已经成为这个自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我去参加这个就是家博会啊，有很多就是那种智能家居，在这个比如说沙发上啊、餐桌上啊，就可以给你作为一个传播信息的一个媒介。 我的乖， 就简直是这个信息一直一直都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在你生活当中各样的生活用品当中都在传递。 大家好，我是沙发， 我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青年说资讯。 啊，对，那么接下来看我们的下一条新闻啊，也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啊。说这个支付宝公布了用户年度个人账单，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风波、 嗯、 啊。这个2017年刚刚过去，2018年呢刚刚来到啊，这个不少人呢就在这个支付宝上，发现了一个小物件啊，就是年度的个人账单，上面真的就是比较准确的吧，计算出了你这一年以来2017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花费，无论你是打车的、坐飞机的、坐高铁的、去某个餐馆吃饭的、网上购物的、给其他人转账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这份账单里面都会有。但是呢，为什么它会引来了一个特别这个又能让它上热搜的一条消息呢？说这个、 这个原因是归于一行特别小的字儿， 跟芝麻大小的，真的确实是。他要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嗯， 就是在这个账单的首页有一行特别小的字儿，说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并且已经帮用户选好了同意。 哎，这款，而且啊，这款协议条款内容呢，涉及到你允许芝麻信用收集你的信息。 嗯， 其实呢，就是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你自己几乎等于默许同意了可以收集我的个人信息。这样一点呢，非常引起这个重大很多网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反应。 嗯，对， 不太喜欢。 嗯，没错，这一事件呢被一位律师发现，并且发了一个微博啊，一时间呢也是被众多网友转发，而大家共同担心的呢就是自己的个人信息有没有被泄露的风险。为此呢，支付宝方面也是连夜道歉，表示这次的做法是愚蠢之极，而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呢一直是他们的生命线，而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 嗯，我们也期待这个事件的后续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对，我在微博上还看到支付宝的官方账号，因为那个支付宝的 官博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账号、估计背后那个小编也应该是一个 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创造力的小编、 对、当时这件事出现之后呢，他截了一个图形，因为蚂蚁嘛也是支付宝旗下的一个产品吧算是、然后呢支付宝那个官博就在上面评论说怎么办呀，都是自己家的打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这种默认帮你选好了允许收集个人信息或者是说芝麻服务协议的这种消息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服务协议的消息，我们通常都会在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啊或者电话呀联系方式下面会看到一行，反正那个字儿确实不大， 确实非常小。但我觉得这个新闻事件啊，既然就是放到公众面前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在我们在这个进行网络的一些使用啊，或者涉及到这种信息服务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去仔细看一看，会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点击同意这样一个小小动作，就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其实作为这个两方的这个其中一方的参与者，自己有一个明眼慧眼，也是一个很重要保护自己信息途径的一个渠道。 对，外加呢，对，外加呢，也是我们毕竟是使用这些程序的用户，而这些程序呢，也应该从这个外表上，从它的界面上直接显而易见的体现出，你这个界面是一白色，然后我写这行字也用一白色，然后下边直接给你打一对勾，就是你同不同意，你也发现不了，也看不着，也不是。不要用这种方式去隐藏或者是掩盖什么，毕竟我选择去用你，就是我对你的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应该是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条资讯。我们这个2018年也来到了哈，来看看在2017年一整年度有哪些中国好故事是值得大家关注的。2017年度的中国好故事5号在中国故事基地沪郊金山风景产业并对外发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同时决定，今后年度中国好故事的发布地将设在风境。 据了解呢，此次共产生了深夜食堂、石秤砣摆摊等4篇2017年年度的中国好故事。这是从2017年年度所有的中国故事这个叫做中国故事节系列活动中产生的好故事，和国内相关故事杂志当年20000多篇用稿中经推荐和3轮审读之后优选出来的，一共有这个4篇好故事啊。深夜食堂、石秤砣摆摊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围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其实这整个调查范围和收集范围还很广的，在20000多篇当中推选出4篇来，可见这个含金量 应该还不错的。 对， 接下来还看一条文艺方面的消息啊，说这个星战8上映致敬莱雅公主，2018年的开年大片呢，星战系列的第8部啊，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于今日以 3D IMAX 3D 等版本在内地上映。该片呢也是以2017年在北美地区的年度票房冠军，在中国的掘金能力如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其实对于这部视觉大片呢，这个导演莱恩·约翰逊和主演等自然也是鼎力推荐 IMAX 的版本啊。 没错， 在这个天行者传承原力式的师徒情怀也将成为为 IMAX 的一大看点。为什么选择去看 IMAX 呢？你想一想啊，那个原力嘛，对吧，原力觉醒，还有各种各样的激光剑、激光武器在你面前飞来飞去的。其实这个星球大战真的是作为一个男孩从小的一个 英雄梦想，是不是从小就种在了男孩们的心中。 哎呀，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 IMAX 啊，真的是确实是能够把他这个电影所设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特效声音啊、视觉啊、特效完全给他震撼的表达出来。 对啊，这个喜欢星战的朋友那一定不要错过啊，今年的2018年的开年大片《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其实说到2018年这个开年大片儿，还真的是挺火热的一个消息哈。像今年的《芳华》呀、《妖猫传》呀等等等等，基本都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每天都有他们的新闻。 对，没错。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开年巨制由央视制作的，叫做《信中国》， 没错， 即将推出了。 信中国呢，以 信为载体，向观众传递了信仰、信念、信守和自信的理念。节目当中啊，每季都会选择一个书信的主题，精选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并且呢，由一些著名的演员以及观众熟知和喜爱的各界文艺工作者来这个读信。并且呢，由主持人讲述书信背后的故事，使用最新的这种舞台科技、舞美设计，通过老照片、影像资料解读的方式，来营造出这种电影化的综艺节目效果。 嗯，没错啊，我之前看到这个在电视上宣传的时候，好像在世界各地都有做它的宣传和发布。好像之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那块大屏上，也放了这个“信中国，中国的力量”这种的。 没错，其实我发现啊，现在这个电视剧在这个电视市场上面，像这种类似于文化类的综艺节目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就近期开播的《国家宝藏》。 对。 还有这个之前非常火爆的《朗读者》，都是以这种文字经典为积淀来展开的一种，就是关乎文化信仰和民族自信的一种节目，是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在电视上面。 那么在一个歌曲背后呢，那么在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 没错。 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活力最前沿还有哪些资讯值得跟大家一块分享。 嗯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接下来要说的这条呢，是一个这种星空现象。 嗯嗯，对啊，这个基本上，哎，说到星空现象，好像是前两天刚刚出现过一个流星 日月同，对。有一流星雨，还有一个日月同天。 嗯，这都是挺不错的啊，值得观看的一个现象。那么在一月末呢，也将出现这个叫做血色满月的一个现象。据上一次观测呢，已经是150年前了。 没错，而且这种血色满月的现象啊，这个血月其实不是非常一种就是稀少的一种奇观天象，但是能够同时观测到月全食和血月的这个现象，则是十分的少见。 嗯，对，说这个最近一次观测到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在150年前，而下一次血色满月现象则是在2028年的12月31号和2037年的1月31号。满月呢，是一种在新月或满月时期，月球与地球之间距离达到最近的情况下出现的天文现象。月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会显现出明亮的红色呢，是因为它处于地球的阴影当中，只有一部分光线可以落到月球的表面。 嗯，上一次观测已经是在150年前了，而且我们这个据这个俄罗斯的卫星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测，说今年一月末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血色满月，也可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不要错过这个150年难遇的这样一次血色满月的现象。 嗯，没错啊。接下来再来说下一条消息，说拍部电影建作成是匠心还是任性？啊，位于湖北襄阳的唐城影视基地，6年前呢，只是一片种植莲藕的荷塘，还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因为一部《妖猫传》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占地600亩国内最大的唐代影视题材的拍摄的基地。此时呢，陈凯歌需要一个完美的外景地拍电影，而襄阳政府呢和当地的企业又想发展文化产业。这座城市虽然有2800年的建成史啊，但是素来被调侃有这个有说头没看头的称号啊。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通过建造影视城的一种方式，一种文化产业带动经济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双赢的一种举措。它既可以就是比如说啊，这个陈凯歌这次在影视城拍了这个《妖猫传》，它的影响力和自带流量又可以成为唐城最大的这样的免费广告。 嗯，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双赢的这个影响，在双方一拍即合，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目前非常有名的这个唐城的影视基地。 嗯，那么在后续呢，能否合理的利用，也是成为这样的影视城的一次性还是可再生的这种它的这种影响的关键所在啊。说这个国内的影视城呢，市场整体处于饱和的状态，大部分都是亏损的，而且这个影视经营人气很关键，就比如说像横店呐，各方面的生态链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一些新进的影视城呢，连群演都不好招，所以呢，将来襄阳影视城的运营状态还需要观望一下。 嗯，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影视城啊，它也是文化产业的一种存在的一个形式。前两年我看到一个调查说，目前呢，2017年全年中国的文化产业的 GDP 占总的 GDP 有4%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可见这个文化产业的兴起给国民的经济带动了很多哈。 嗯嗯，对，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老百姓你看吃饱穿暖，就开始要去想这个精神层面的， 对，更多精神文化的需求，像电影啊、电视剧、各种综艺节目呢，都纷纷的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嗯，对，而且就是因为我有需求就会有存在，对吧？我要去拍更多更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当然就会有这些影视城啊相关的产业链的产生。 嗯，作为依托。 对，但是这些已知衬托的相关的产业呢，能不能为之创造更好的条件，就是能不能在它一次性使用之后能不能可再生用啊，比如像横店影视城，对吧？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旅游的基地用嘛，对吧？ 嗯，就是可以将它这个叫一专多能吧，创造更多的多方面全方位的效益。 对，没错。那么接下来再看下一条消息啊，说这个吃了进口减肥药3天3夜睡不着。 啊，那这条新闻当中提到了说，这个吃了进口的减肥药，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那这样的减肥药你敢吃吗？那么我们记者昨天获悉啊，警方在接到消费者投诉之后，日前在广州破获以全球购平台售假案。 说这个警方在该平台啊、这个店铺还查获了大量的假药，涉事嫌疑人呢已经被警方现场查扣，将面临进一步追责。所以说啊，这个不一定进口的食品呐、药品都是好东西， 没错。 你这万一你说你买到假药了，你像这个。这朋友似的，是吧？你说 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减肥药，减肥药干嘛的？减肥用了，对不对？你三天三夜睡不着，确实可能 会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瘦。你是三天三夜不睡觉，搁谁谁不瘦、啊？ 没错，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这个在上网的网上平台进行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慧眼，然后去辨别真假，不要被这些假的这个购物平台呀，或者一些假店来这个损害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注意。 好了，这个以上呢，一共大概有这个15条资讯和消息啊，就是今天啊我们第一个板块新闻的这个全部的内容了。那么在稍后第二个板块以及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比较神秘的话题。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青年说，关注我们下面一个板块叫做青年不迷茫。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啊，木姐，乖，来坐，坐，握手，好，左手，好个，木姐，握下，握下，好，退，退，退，退，握下，好，握下，好，走吧，谢谢。 坐立，定。站立，站立， 好， 好。 慢走，慢来，滑滑起来，走，好的，来，好的。滑回去，来，慢上上，好，走，滑，好，太棒了，哦，来，先吧先吧，上，走起来，好的，真棒，谢谢。 好，谢谢谢谢小童宠物的啊，我们各位年轻人，然后带领着自己的狗狗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开场很特别啊， 很特别吧？ 是队长给设计的吗？ 对 啊， 集思广益 是吗？集思广益、 啊，你看他们很听话。 哎， 其实这些狗啊，不像说天天那么训，其实他们才，这都是流浪狗， 对， 捡来的狗。 哦，怎么回事呢？来，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被人离弃的、 那我来吧。首先他们俩呢其实是一对儿，从很小的时候主人养的，但是现在他们家空间有限，然后每天把它圈在笼子里边，我觉得不忍心，我就买过来了。然后这只呢是它到三四个月的时候主人从别人家买的狗，然后发现眼睛有问题，然后也是由我们来收养。这只是前段时间跟别人打架，主人不想要它了，因为那个治疗病的那个价钱比较高，然后就也是由我们收养。我们大概刚接触十多天吧，这几只， 所以刚刚接触十多天 对， 就这么听话， 哇，就是登上了我们这么大的舞台啊。我觉得真的啊，这些狗狗们也是很幸运的，能遇到真正爱他们的人。但是， 哎，两段非常这个好玩且有趣的这个狗狗的表演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博弈进温暖的当中的一个 暖心的视频、都是一些流浪狗啊，或者是之前的原主人不要的，或者是因为自己家庭饲养条件不允许的呀，都是比较可怜的狗狗，但是遇到了这些好心人嘛，毕竟好人都会有好报的。 嗯，没错，这样我们也呼吁大家，既然选择了饲养一个宠物，要尊重这一份生命，不要轻易的抛弃，要不抛弃不放弃的陪他们走到最后。 嗯，没错。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啊，有请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 闪亮登场。 来来，来跟大家两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丽媛，然后我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然后今天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游学的生活的这些事儿。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留学的那些事儿。 嗯，对，说这个有一个新闻啊，最近有一个媒体报道呢，说一位无姓的留美学生称，在美国花了400万留学8年，回国之后找一份薪酬满意的工作却十分的不容易，这笔投资呢可能一辈子都难以回本。该留学生自述呢，引发舆论的讨论，出国留学到底究竟值不值，还要不要出国留学，这真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社会普遍讨论的一个问题吧。 没错，而且随着最近这个留学热啊，大家呢有很多人会选择出国留学，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值得理性分析的一个问题哈。 嗯， 其实我觉得啊，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个个体的选择，值不值得要看根据每个家庭啊每个个体的情况来看，适合他人的选择不一定适合自己。 嗯，对，确实这样的。但是你就像这种啊，你说这个留美的学生在美国花了400万，然后回来之后你要用多长时间，用多高的薪资才能把这8年400万的这 这种消费才能给他赚回同等的比率来。就是咱们也今天先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或者说出国留学到底值当不值当，我的付出和成本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是有没有互相的平等这样的问题。 没错，那我们也来先采访一下我们这位从香港浸会大学回来的嘉宾哈。我想问一下，你当初就是选择留学的，你出于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留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去说学习更多的专业的知识，学习性的东西，它很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就是个人的一种成长。其实我觉得就是教育本身可能你并不仅仅去是学习一些知识，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你自更好的去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也去提升你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 没错，它不光光是一种就是学要完成学历的一种特别功利的一个表现，它更多的是能够去开眼看世界，感受不同的文化给自己的冲击。 对， 是一个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主要就是想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水平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个新闻里面讨论的，就是说他这个海外留学要花多少钱，我回国之后要多少年之后才能就是说把这些钱赚回来，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可能并不能这样去衡量。因为本身就是说每个行业它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你说我如果学习金融的话，可能我回国之后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可能就可以完成我这个目标。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文科类的，然后呢他是去做一些这种文化类的研究的，那他肯定就是相对而言从经济的这种回报上来说就没有这种可能应用型的这种，或者说跟这个时代发展就是结合特别好的这种专业，就是它回报来得快，但是它确实是就是是一个长久的在为我们这个人类发展、历史发展、社会发展去做贡献的一个专业。它的这个研究成果可能影响到就是后代的许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值不值是不能用这个就是说金钱的回报来去衡量。 我非常同意我们嘉宾说的这个观点哈。其实这个出国留学它不光光虽然说我们花了很多钱然后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是它所收获的并不能够用金钱去衡量它是否值得。更多的呢，如果说就是在人生经历啊宝贵经验方面呢，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出国什么时候去香港留学的呢？ 我去的时候应该是2012到13年这个时间。对，就是本科毕业去读研究生。 你所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是学传媒的。 学传媒类的专业。 对对对 啊，学传媒类的专业算是我们的前辈了。那我们都知道 同行 我们知道香港浸会大学在亚洲大学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好像是排到多少，是第 十三位 哈，排到第十三位。同时呢也是这个香港第二所历史特别悠久的学府。那么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香港浸会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就是我单就我个人的专业来讲吧，就是首先我觉得它肯定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学习环境。那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他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就是会有像我一样的学生，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从欧洲或者是东南亚来的学生，大家一起去学习。所以首先在学习环境上，你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多元的文化和一种非常多元的观点，大家可以去探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能就是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你的专业，去学习，也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那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上面，你觉得跟国内的大学有什么不大的区别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设施上现在就是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我们的这个学校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只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是这个就是本身他就是业界大牛，他在这个纽约时报啊或者在香港当地的一些非常国际化的媒体来工作，同时他在这个 part time 的时间来去这个学校里面来给你做讲师，他会能够非常及时的带给你一些业界的这种非常新的这种动态。这样的话就是对于你来说你工作你去了解这个行业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然后你刚说到硬件设施，其实我想起来这两天就是我看了一些我们校友写的文章嘛，就是大家就是说在香港这个课业压力真特别大，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教学楼里，它是给这个就是 overstay 然后过夜学习这个学生提供的这个淋浴的设施。 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真的就是在学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在学校24小时待着，然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这睡觉吃饭，还可以在这洗澡。 啊， 哇，这个我刚刚听到我先是一愣，我说给学生提供淋浴的设施是一种学习的东西，然后后来想想淋浴啊，就是方便那些在校彻夜学习的，我就可以完完全全就是在教学楼里边完成这些所有的生活上面的需求了，是吧？ 因为香港的学校它本身校园是很小，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学生嘛，他们本身是不住宿的，不像我们的这个大学里面它是会有这种大澡堂，所以它本身没有这个设施。然后现在安顿还是这个设施，完全就是因为可能学生我要在学校里过夜要学习这样子。 那真的是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这个服务方式，相当于是把这个图书馆嘛，学习场所打造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生活， 就是把生活场所跟学习场所两者融合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既能生活又能学习的地方。 对对对，像我们以前学校图书馆，它地下一层就是一个，它不是这种非常安静的一个区域，它有很多这个沙发，然后很舒适，然后也有这些自动贩售机去卖水啊、卖吃的，学生就在这里可以做一些小组的活动。然后现在就是有了这个淋浴设施之后，大家就可以彻底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学习了。 那当时我能方便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在就是学的本科专业是什么呀？ 我本科也是学跟传媒相关的专业的，所以去香港也就是进一步再去学习。 那当时就是为什么会选择香港浸会大学去选择深造自己的传媒专业呢？ 因为浸会大学它本身它的传媒专业应该在亚洲范围内应该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吧，或者不知道现在排名是不是在第一。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本身我们的这个课程安排上就是能够感觉到它非常的注重这个实践。然后师资上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种全职的老师呢，他就是在之前都会在一些媒体有过非常丰富的就职经验。对对对，纽约时报啊，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南华早报啊，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的这个 China Daily 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些著名的记者啊，是这样子。然后呢 part time 的老师，像我们之前有上过这个吕秋露薇讲的课，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会有这个之前在美联社工作的老师去给大家讲课。所以这个学习这种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本身它就是非常宝贵的。 我刚刚看到他说美联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国际性的传媒机构的老师都会上来教课，可能在香港呢，就是接触传媒会有更会就是有 更可能更广泛一些， 对，更有一些国际性的视野在里面，实践的项目比较多， 对， 那我们 接触的人或事物可能会更丰富点。 对，没错，因为我们青年说啊是一档那个青年人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嘛，也有我们在就是线下的时候有很多留言啊，就来问这个留学方面的相关的事宜。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说如果要去香港去留学，大概都需要一些什么条件，都需要什么样的申请方式才能够去到香港来进行这样一个更高学历的这样一个学习呢？ 香港留学的话其实它本身跟英国留学它的这个程序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大家肯定就是要准备你的这个跟你的专业准备你的雅思成绩，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本科学历，如果你要是去读研究生的话，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这种你要请你的老师啊，包括你的实习的导师啊来给你写推荐信，然后你要还有一份这个能呈现你个人的这个优势啊你的特色的这种个人陈述。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里我也就是想跟有申请香港学校包括英国学校意愿的同学，大家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到这个学校的官网上面，然后找到这个招生录取的这个页面去看它每个专业这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录取信息。另外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具体的课程安排，然后就是能更好更全面的先去了解这个专业然后再去选择。 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个要如果去香港留学的话可能需要这个雅思的成绩，那么在你们在这个研究生学历完成的这个期间当中是全英授课吗，还是说对英语有很高的要求呢？ 香港的学校它不太一样，基本上主体上是英文教学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学校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它会有一些个别的课程老师是用粤语来教学的，所以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讲普通话的学生来说，就是可能一开始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就是中文教学的课相对而言比较少，会有一些客座教授，然后他还是就是用中文讲课的，整体上还是会是英文的教学。像如果是学传媒专业的话，那肯定就是要求你的英文要特别好了，因为你要去采访别人，包括你要去写这个英文的新闻稿，所以这个对英文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在当时就是在当时最开始入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觉得这种授课或者是说接受老师去上课的这种方式会有那么一点困难？ 接受的这个方式的， 因为它毕竟会香港作为一个融合了很多各种各样文化呀、产业文化这种这样的城市，或者说这个浸会大学跟内地的大学，肯定它的上课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你刚刚就是说它用粤语上课跟用英文上课，用英文上课内地还是会有学校这样的授课方式，但是粤语加英文的这种授课方式会不会在当时有那么一点不接受？ 你能听得懂粤语吗？ 我其实到现在粤语都没有学得特别好，因为当时浸会大学我们学校是全英文教学，但是像中文大学的话它可能会有粤语的课程。像你说一开始就是遇到的困难哈，就是可能给我个人冲击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开始看课表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一天好像只有两节课的样子，下午上一节，晚上上一节，对。但课少，但是你上下来你又会觉得这一年时间其实你真的跟就是两年或者三年的研究生你付出的工作量真的是差不多的，或者说更大，然后就你觉得你每周都在赶这个 它就相当于对它相当于虽然是只是一年的时间啊，但是它基本上把这个两三年的你这个作为学生需要去学习的东西和量压缩到一年当中， 而且 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 对，虽然说课时少，但是它会就是你自由的时间看起来很多，但是老师会给你留很多的这种阅读的作业，然后你需要自学的这种这个量是特别大的，包括你去做小组作业，你要跟同学一起讨论，像我们做这个传媒可能还要出去拍摄什么的，都是非常辛苦的，然后经常就是会说要熬夜去写作业啊，去做这个相关的准备。 那你觉得就包括就你还有你周围这些同学们啊，在这个完成这一年压缩就工作量特别大的这个学业当中，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学业上的困难，在你在学习传媒传播领域的这个方向当中， 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你要在做很多这个大量的英文的这种 reading， 尤其是像学一些这种传播学的理论或者是历史的这种你要去读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好多的专业术语，然后就是本身你要去接受就要是一个过程，然后上课的时候你听老师说这些东西可能你要现在脑子里面把它翻译出来，然后你要再去吸收，这个过程就是比你直接听中文的话要吃力很多，然后你课下就是要自己去做更多额外的工作， 就是需要不断的二次二次转码 弥补这个语言中间的这些东西。对， 那当时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更快的进入到那种全英的授课这种二次转码的进程给它加速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对，分享一下进步心得。 进步心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就是去多听吧，而且其实我觉得去就是去那个留学之前可能大家还是可以多去上一些这种英文的课程，就不管是语言课还好也好，还是说你学校里的一些外教课程，就是你要先去适应他这个讲英文上课这样的一个节奏，让你听英文的时候你觉得是尽量自然而然的，你不用说觉得哎呦特别难，我要听一句话翻译一句话，听一句话翻译一下，尽量能把你的思维模式去转换 成那种英文的思维模式。 对对对，另外确实是需要多读一些就是英文的这个文本，然后来去促进你的这个语言能力。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互动的留言啊，互动的网友跟着我们说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呢他特别想要去留学，去感受一下一些异域的文化，但是呢他的英语特别的 weak。就是英语特别的 像我一样的 weak， 这个就是 ABC 的水平上，就是需要就是英语很 weak。那怎么样能够在就是要出国之前能够 快速的提高英语水平呢？或者说他在这个大学这四年，一上大学就有出国这个愿望，他该怎么样去准备这个语言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语言学习哈，它就是一个需要你长时间去努力去提升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在大四的时候有就是要去出国留学的打算的话，那你可能从大一的时候就要开始努力，一个是就是说本科这个英语课程你要好好上，另外的话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课外的课程去进一步的提升自己。那如果你说到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更加快速的方法，那学语言的话最重要的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现在就是大学生可能暑假的时候有很多时间，也有很多这种海外义工项目啊，或者是这种游学项目啊，或者是这种夏令营啊，就可以去参加。当你就是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强迫你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都要去用英文去来完成的时候，那在这个环境里你逼迫自己，而且就是在整个融入的里面你所有的输入都是这个英文，那可能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短时间内就会有一个集训式的这种相对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持之以恒就是学语言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诀窍哈。 对，或者说是转变那种正常中文的思维方式，就给他强行给他变到那种英文环境下的思维， 就是把你突然推到一个就是英文的环境里面，你不得不这样了。 对，要不你就说，要不你就听不懂，听别人说。 对对对，要不然你就完成不了这件事儿。 啊，这也确实啊，所以也是啊，就是希望想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们啊，这个在这种集训的情况下，当然确实肯定没有那种捷径可走，毕竟学语言这个东西嘛，都是你学中文也好，学英文也好，西班牙语也好，各种各样的语言它都是，虽然说它是相通的，但是它那种单词量肯定是不会变的。 对，日积月累是最重要的一种提高的方式， 还是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练习才能去做到这种方法跟方式上。但是要说集训的话，还是要去找那样一个相对应的语言环境最好。 没错。哎，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啊，聊到这个语言学习方面的，还聊到了这个国外聊到了这些很多这个留学生在境外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刚看到这个也有网友互动，他们有想提出一个特别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想要问一下，到底这个留学的同学啊，以及在国内读一流大学的同学，从发展空间和薪资方面来比较一下呢，会有多大的区别呢？就是如果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及在国内读的一些比较好的本科，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个首先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所以可能只能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谈一下我的看法。就是留学的话，可能就是对于你去这个外企或者一些国际业务比较多的公司来说，你在这个准入的门槛上你是占了一些优势的，因为本身你的语言优势，然后你的这个文化认知上的这个一些优势，会让你可能比咱们这个普通本科毕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这样的企业。但是从这个薪资，还有就是那可能是一些外企可能是比本土的企业待遇是要高一些，但是从这个发展空间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看个人的吧。我觉得咱们这个什么样的学校都会有非常优秀的学生。那如果就是留学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大家接触过一些就是视野更加开阔的东西，所以可能你的这个你自己对于成长空间的探索可能就是会更加的宽广，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把握。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在你的个人经验来看，国内和或者是国外这种大学毕业之后，他的薪资待遇或者是说发展空间上面是存在一点点的差异化，但是它的差异不大，还是跟个人的能力有关。 对，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这个一个发展。 好，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出国留学的热潮为何高烧不退。咱们一会儿见。 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 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活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啊，我们这下面呢继续我们的访谈内容啊。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神秘嘉宾，来自于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位同学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在外留学的一些的故事啊。 嗯，没错，刚刚我们谈到了啊，在这个香港留学的一些课程上面呢遇到的困难，以及这个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这些一些教学的方式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目前在网络上面我们青年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有点新，叫做间隔年。我不知道大佐，你这对于间隔年有没有什么了解？ 是哪三个字？就是中间 有一个间隔 ，然后是一年的时间，间隔年。 对， 不懂。 哎，但我觉得如果我要说一个英文单词，你可能会大概有一个印象啊，叫做 gap 一年。 gap 不是一个英文的牌子吗？ 啊， 不是一个服装品牌吗？ 就是说，它这个 gap 啊，就是指这个跳一年啊，或者是 原谅我英文的 week 吗？ 原谅我英文的 week 啊，那个再给大家解释解释。 嗯，不卖关子啊，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什么叫间隔年？间隔年呢，就是西方社会经过近代世界青年旅行方式变迁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是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呢这个旅行的期间是一年。这个旅行的作用在于能够让同学们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和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啊，假如我们在明年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不选择直接工作，也不选择继续深造去升高我这个学历，我而是选择用一年的时间去这个世界各地进行游玩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国际的志愿者组织，然后做一些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打工的工作。 有点类似于毕业实习，或者说毕业旅行。 对，但是它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一年的 时间。 对，就是相当于，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从学校到进入社会的一个转变拉长了，有一个很大的间隔，所以叫做这个间隔年 啊。 这还真的挺新颖的，因为我只知道在国外他们会有那种就长时间的旅行，这倒会有，然后就是离开父母，然后就能给钱的就给点钱，不给钱的就自己出去刷着盘子去挣这个出就是去旅游的钱，然后去四处打打工啊，干干活啊，了解了解社会啊，但是要为期一年的时间，这我还真的头一次听说。 那我们这个嘉宾，你觉得你对于这个间隔年你有什么看法呢？你喜不喜欢或者赞不赞同就我们这个当代大学生去用间隔年的方式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呢？ 我觉得间隔年首先说起来哈，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因为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放下你的这个忙碌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然后你去旅行，去看这个世界，就是本身应该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是个人觉得，可能很多就是学生的朋友可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间隔年想象的就是那么的美好，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一股热情，然后我就说走就走，然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旅行，但是可能回来之后呢，发现世界还是这个样子，你要去解决的问题你还是要去解决，还是要去面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的这个目的，然后包括你回来之后你要继续怎么办，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 也就是说间隔年呢并不是作为一种你逃避进入社会一种方式，如果你想要去用这一段时间去选择一种新的感受生活的方式，最好是能够在做好下一年的目标之后再进行， 才进入这个 间隔年。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它不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它你可以作为你的一个缓冲期，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更适合去间隔年的可能是有一些他申请了这种国外的高校的同学，这个他们的这个 offer 是可以延期一年的，那我这一年可以就是去做一个 去多了解 了解社会，然后去了解不一样的生活，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呢，我还是要继续有的学业之后可能会有我继续的就职或者个人的发展，或者是说已经在职场有了一段的经历了，然后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觉得自己需要去沉淀，然后需要去思考，需要这样一个就是间隔的时间和空间去体验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可以你随时暂停你现在这个身边的工作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你回来之后就是你再怎么开始，这个也是需要你提前去准备，让你有能力能更好的开始，能随时你想开始就开始。 没错，我确实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一点啊，如果有这个想法去选择间隔年的同学都是非常有勇气的，因为呢你想如果说在这个世界去游荡这个一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他回来之后就与自己的本专业或者与自己理想的职业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要需要重新追逐，这也是一种很有勇气的一种选择。 对，尤其是对应届毕业生而言吧，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国家的这个它整个的就职环境就是说应届毕业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招聘制度，然后你回来如果是以这样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再去工作的话，可能这个准入制度又是会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还会给你自己造成一些困难，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准备才可以。 要么就是有之后的一个详细的打算，要么就是自己有一个 plan B， 或者就是说我干脆啊就是把这现在这份工作辞掉之后还能有更好的工作，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才去选择间隔年去沉淀自己也好，去认识新社会也好，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可以停下脚步去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的话，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呀？ 我其实还是想选择就是去某一个地方再去学习这样一段时间， 还是去学习。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一年什么都不做光是去旅行好像也不是特别靠谱，我觉得这一年让我去的话可能我再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专业去学习，然后学习的这个间隙可以去旅行，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充实和沉淀自己，同时也是一个休息的方式。 确实是在这个工作期间就特别，我看好多就是想参加工作的人啊就特别羡慕说能够在上学那段时间，所以说如果他能够从工作岗位撤离当中投入到一个学校的环境也是另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我想问大佐，如果你要是有一段时间啊是在这个忙碌的这个直播生活当中啊能有一段时间让你停下脚步去看看周边的风景，你最想干什么？ 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我告诉你。 假如嘛，我们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畅想。 假如的话，我首先要完成我一个梦想，去趟三亚。虽然是在国内啊，也不远，现在的经济能力完全能去那儿玩个好多天，是吧？一个月俩月待个半年都可以。 是， 对，就前提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最开始就因为一份工作而拒绝了去三亚的疗养。 哎呀，这在心里留埋下了一个根， 一个 是吗？ 有一个阴影 在心里。 对，然后就一直工作，就这样就连轴转了，然后也没去上。反正要是正常来说的话，要真有这么一段时间的话，我挺想去欧洲或者是说那几大博物馆去看一看。 嗯。 就去了解了解世界的历史还是挺不错的。 嗯，哎，我觉得这一点，如果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停下脚步啊，去看一看，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到这个国际，就是去全世界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参加一些这种国际义工的活动。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啊，我觉得她特别有勇气，是一个小女孩，瘦瘦的矮矮的小女孩，她就选择了一个去非洲去进行了一种国际义工的活动，然后在非洲帮助这个人口呢去进行建房子呀，然后进行教育普及呀，教他们唱歌跳舞等等，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呢，就是之前看他在朋友圈发的那个大草原上面狮子的奔跑啊，在野生草原也非常羡慕，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另外的世界，特别想在这个大城市之外，都市之外再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 嗯，对，其实这样的想法也真挺不错的啊，就类似于这种国际志愿者嘛。那有没有就是对于这种自己在毕业之后拿出一大段的时间来做这个，可能是啊，就跟自己专业不大相关，就比如说你是做传媒的，然后你去帮助一些就是贫困地区的一些人口，去帮助他们完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去帮助他们的教育，去当这样的国际义工或者说国际志愿者，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拿出这么一大段时间值不值当，或者说这种想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去做这种国际义工的项目，我觉得这种选择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首先你这个本身你可以去帮助到别人，在帮助到别人的过程中呢，你除了收获到就是说这种成就感之外，你自己也是可以通过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去学习，能够得到这个可能你平时工作或学习中就是根本不可能收获的一些这种东西，而且你也可以通过去不同的地方看到就是不一样的人在过着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会发现可能哎还可以，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就是可能更好的去见识和拥抱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么多元的一个就是状态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敢于进行这个间隔年的人啊，特别容易能够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让自己的心智更加成熟的一个环境。你比如说间隔年，它让人必须要走出自己本身已经熟悉的舒适区，对吧？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去，甚至要去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 对， 重新去认识，学会如何和他人相处，如何去应对一些在这种跟自己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的这种矛盾啊或者压力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让自己心智变成熟的一种方式。 毕竟这是一种阅历的增长嘛。既然有这个这种经历，应该是在学校或者说在自己本身生活的地方应该是得不到的。你觉得这种间隔年的这种方式啊，因为你毕竟也在香港的浸会大学读书，你觉得这种间隔年的方式在国外很流行，香港我不知道有没有。香港也有这种间隔年的方式， 应该说全世界范围内都有。 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但你觉得这种间隔年的方式在国内的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之后，适不适合这种国内大学生的想法呢？ 其实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觉得可能对这个未来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规划的同学，就是像我身边我认识的一个同学，他是第二年他要去美国念书，那他就利用这个间隔年，他去做一些跟他专业相关的这个实习，然后呢也去这个不同的地方去旅行，去就是体验更多的这种不同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这样因为你结束之后，他可能并不是因为说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怎么办才选择去，就是说在 他是有一个想法之后， 对，他是有一个规划，然后并且我也有一个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计划，所以这样我是觉得会比较好。像你刚才说这种，我觉得海外移工项目，大学生完全可以就是说在寒暑假的时候去参加这种项目，然后把你的这个假期充实起来，这样的话可能你在你找工作啊，包括在你这个毕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前期的一些认识比较多，所以你可能不会那么迷茫，然后会对你的这个自个人的发展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划。对， 那假如说啊，就是咱们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是说我已经中间这段间隔年的想法，是因为我有一个 plan B， 就是说我在这一年的旅行或者说见闻之后，我有一个地方去学习，去学习也好，去见识也好，当我这个地方结束之后，我还需不需要这样的一种放空自己啊，或者是说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这种想法？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吧，就是像我可能是觉得就是我要有 plan B 可能才去间隔这一段时间，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我就是想停下来这一段时间，就是想非常任性的就是 先 去玩去看世界。对，然后如果你各方面的条件又是可以支撑你这样做的做的话，你不会给你的父母或你的任何的朋友增添更多额外的压力，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你就去做吧，就是可以自由一点。 刚刚你也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选择一种比较任性的方式，不一定会有 plan B，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他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面跟我们交流啊，说怎么样能够更加便宜的或者性价比更高的去进行这个间隔年呢，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介绍的一种，就比如说啊，这个可以通过打工换宿的方式来这个世界各地去进行这个游览。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想要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放松一下自己嘛，他就去这个世界各国进行游览，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已经作为一个成年人了，总是花家里钱也不太好，他就选择了一种打工换宿的方式，然后就不停的换地方，不停的在当地打工，这个打工包括比如说这种全球语言教育，可以在这个当地的一些语言培训中心来进行中文的学习，然后在当地就赚一些钱，然后换取当地的住宿，这也是一种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间隔年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租房的生活啊，但当然这要适合一些比较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条件的人了。所以说这个刚毕业手头这个银两不太宽裕，不过通过这个在国内的一些学生时代打工挣的钱，也可以为他这个建国年在世界各地游览做一些补充。 多攒一攒钱啊，大学四年其实可以通过这种外面的社会实践呀，或者是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产业去进入到当中，然后一方面是能增加自己的见识，另外一方面还能赚一点自己之后的一些资本，其实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对，或者就是说你去参加一些就是一些就是组织，就是可能一些机构它组织的这种实践的项目，那它这个项目里本身可能就已经就是包含了你的这个交通啊住宿的这样一些费用，可能会比你自己旅行的话这种花销会更低一些，同时呢你可能在期间还可以去就是做一些相关的实习，去收获一些实践的经验，然后或者是就是说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这种青旅的选择呀，还有就是常年旅行的朋友可能就是会关注一些航空公司的这种特价机票啊，用机票的就是通过机票的这个时间来安排自己的这样一个行程，可能这种都是一个就是比较 可能会省钱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可能前几年会比较流行有这种沙发客的这种旅行方式，可能就是我去在这个网站上找到可以提供沙发给我住的这个家庭，然后我就可以省掉这个住宿的费用了。但是我觉得大学生就是去旅行的话肯定还是安全第一。 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啊，不管咱们去哪儿有没有这个自己的资金资本支撑着，还是要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为最重要的，毕竟世界那么大，不是说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 对对， 也是要以自己的 安 全为主。 要以 安 全为主，对，安全第一。 对，这个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从这个海外留学一直聊到了海外留学毕业之后的间隔年 gap 一年的情况，我其实还长了个知识点。哎，真的啊，要是说这个留学或者是说回国热潮，这种留学热潮一直不减，其实跟现在这种国内的它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是说人们希望去得到更多不一样的那种更多元化的那种文化，肯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咱们暂且不去讨论这种热潮什么时候会减退，也不去提倡就是说啊一定要去某个某个海外的高校去读书，那儿怎么怎么要比国内好什么的，也不去说这些东西，肯定各有千秋，大不相同。这个呢就看个人的想法，如果要是有这个想法，家里边资金支撑还够的话，可以去选择去海外读书。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国内去选择相对应的专业，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想法。而对于这个间隔年呢，这个东西吧，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反正这个主要看自己的喜好。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间隔年，因为之前呢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并不是很熟悉，但今天经过我们介绍之后，我个人认为间隔年是一个非常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一个东西。一个就是方式啊， 对，可以放空自己嘛。 对呀，它不光可以用这一年的时间让自己慢下来，而且可以认识自我，同时呢也可以能够让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视野，说不定在我们这个，因为现在有一项调查说啊，在每十个大学生当中啊，很有可能就有2到3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迷茫。 我觉得数量应该不止这么少吧。 根据这份调查显示， 应该还挺多的。 现在咱们身边当中有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感到迷茫。 对，不是有那么句话叫做毕业即失业吗？虽然这句话有那么一点这个负能量吧，但是可能现实大体如此。 对，还有更负能量的， 那 毕业季是不是等于分手季？ 这还好吧，我觉得啊，反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留学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能不能给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希望想要去留学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条件。反正这个一直对于留学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想去做就立马去做，这千万别犹豫，否则就会丧失良机。但是啊，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前提下，对吧？ 对对对。 因为刚刚这个嘉宾也说了，要考雅思呀，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它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成绩要达到之后才能去。 对，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 对，不是你去想一想就能去做到的，也是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才能去完成自己的想法。行了，这就是今天这个访谈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嘉宾， 非常感谢。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在2018年新年开播的新一期的青年说，明天的节目呢也将会同样精彩，欢迎你的关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大佐， 我是楚烟，拜拜。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秒我已堪，